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本节目由五元口服液特约播出。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话养生说健康。好，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姐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听您的讲解啊，确实是受益匪浅啊。您从中医的角度呢提出一个概念，就是要扶正。那实际上您说的这个正呢，就是一切有利于身体健康的力量啊，咱们都把它说成正气啊。当然这个邪气的话呢，就是说一切治病的一些因素，咱都把它说成邪气。 没错， 不管是你的这个生活习惯也好啊，或者说确实治病因的一些直接因素也罢啊，这些实际上都是邪气。那么怎么来扶正去邪？那像这种说法的话，可能有一些虚。那从真正的角度来讲，比如说人体的器官啊、组织啊、细胞啊，它组成了人的身体，那怎么把这些扶起来，正气呢更加的浓郁一些？哎，这个是好像实实在在摸得着的。 是的，你看我们祖国医学啊，它的历史啊，它有几千年了。它那个时候没有显微镜，没有解剖刀，所以你看中医外科学它就比不上西医。那当然西医它是跟现代科技发展是这个同步的，你看现在的这个科技发展， B 超呀、超声波呀，还有 X 光机啊、 CT 啊，它也是能跟医学结合起来。那中医呢，它几千年来它一直是在观察人体的这个生理现象、病现象。 它是一种经验学。 对，它最后总结出来的都是观点和概念。比如说这个正，那这个正大家只能说 对 正和反，这是一个形容词，语文上的词儿。 对，怎么来扶正啊？ 对，在这个医学上，哎，那这个说正气邪气的时候，大家在想，哎呀，那个气就是这空气，这个正气，平时说这个人一身正气，我们在形容这个人有正气，邪不压正等等，有这么描述。那具体到健康里边，那中医他怎么去扶你这个正气啊？当然这是我们中医里边理法方药，就在这种理论的情况下，它也有对应的中药去扶这个正。可是这个概念你说给我们老百姓听的话，这就有点悬了。 对，扶哪儿啊？ 就很遥远， 具体有一个扶头啊。啊， 对，那中医你最后针对的是人，这个人体；西医你还是这个人体。那就是说，中医这个正气在我们人体里边，你肯定也是要通过一定的器官、一定的组织、一定的细胞来完成的。那我们知道是哪些器官、哪些细胞？你看咱们到医院的时候，哎呦，发烧了，去查个血，里边的白细胞高了，哎，什么这个粒细胞、中性粒细胞、嗜酸性粒细胞、嗜碱性粒细胞、淋巴细胞，这些数值的变化，大概判断你有没有这个感染。其实那个就是在判断这个免疫力。那给我们这个中老年朋友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我们患的都是这个慢性疾病，它不是这个一天就能康复的。我们在控制我们症状的时候，你把你这个扶正，就是说你对抗的疾病的力量大于你治病这个力量的时候，那你说这个疾病往哪走？ 它肯定向好的方面这个走。结果呢，我们更多的吃药，哎，我们其实是在症状上在那解决问题呢。所以要想我们这个病好得快，要想我们这个老得慢，谁说了算？就是我们的正气和邪气的力量对比说了算。 嗯， 就是我们现在医学这个免疫力说了算，因为免疫力是我们人体强大的自愈力嘛，自我康复、自我治愈疾病那个能力嘛，而且它是识别我们身体和排除我们身体异己的这个主要的力量。这个话大家就理解了，什么叫异己力量？癌细胞就不是你的， 嗯， 那其实你身上有了癌细胞，我们这个免疫细胞就会把它干掉。可是你最后力量弱了，你干不掉它，癌细胞在那留下来了， 它反而干掉你了， 对， 您就得病了。 那、嗯、那它慢慢这个瘤子就来了， 是的， 是吧？所以这个我们的免疫力啊，是保持我们健康这个能力，它可以让我们远离疾病，也可以衰老的这个慢一些啊。那你具体的它是在身体里面怎么执行？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器官，免疫器官有什么？第一，骨髓。大家知道的骨髓是什么？是造血系统。那其实这它是一个免疫这个器官。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胸腺，再有我们的扁桃体，再有我们的阑尾，就是我们说盲肠。有人把那鸽子扔了没用，身上没有多余的东西，几千年。 真是好多人认为这个阑尾啊是多余的，弄不好还发炎，但是它呢又不起什么作用。 你想啊，我们人体进化了几千年几万年，身上能让你长得多余的东西吗？ 就是。 那现代医学你才三四百年，你就最后哦，就这把人家几千年那个，这甚至上万年这个人体这个东西认为没有用，这就是这个不科学。 所以人家说人体是非常智慧的。 对、 嗯、 所以骨髓、胸腺、扁桃体，你看这个盲肠、淋巴结和脾脏。脾脏我们在我们中医是后天之本、 嗯、 但是我们身上长这个脾啊，就是那个也有通俗叫法叫什么色脾 啊， 啊那个当然我们有时候看那个烧楼。搂的这种像把那个皮也给吃了、内脏对吧、 嗯、 这个其实是我们的这个免疫器官。你看我们的扁桃体发炎，你哪里一感染以后，因为那里可以产生大量的这个淋巴细胞。所以你看哎，大家如果说哎，我身上的免疫器官是哪几个，我等于给大家说了，骨髓、胸腺、扁桃体、盲肠、淋巴结、脾脏。那这里边我说的是这个器官，但是说这个器官它产生什么，它会产生成员， 嗯， 就好像那儿是一个集中营，免疫的这个军营，但是你要培养这个战士，谁去这个完成，是由我们的免疫细胞它去这个完成。那免疫细胞它得有哪些细胞呢？我们身体的白细胞，我们身体的这个淋巴细胞。你看我们身体这个白细胞啊，大家看那个化验单上面的时候，我们一个是粒细胞，粒细胞它是根据这个细胞这个染色性质不同，分了一个中性粒细胞、嗜酸性粒细胞、嗜碱性粒细胞，还有一个细胞叫什么单核细胞。单核细胞它发生演变演化，最后又变成什么吞噬细胞。吞噬细胞，大家你从这个字面意思去理解，吞什么呢？吞致病菌呢、 就把它吃掉。 对、 嗯、 吞那些身体不工作老化的细胞。你看我们人类当然老了你要去退休了，该享受人生了，可是我们这个身体你想保持年轻态，你那个细胞你最后不工作了，身体就有一个这个巡逻队把你就直接干掉了， 驱逐了， 就把它给吞了。吞了以后什么、细胞核里面有那个溶酶体，它分泌很多酶，就把它给融化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发炎以后，也就是通俗的讲，你身体烂了，身体烂了以后，你有很多代谢这些碎片，这些碎片谁来清理？ 吞噬细胞去清理。再有我们说这个细胞里边它还有这个淋巴细胞，淋巴细胞它也是我们白细胞，哎，它也是由我们的骨髓啊这个胸腺这里这个产生。当然在这个淋巴细胞呢，它有这个T 淋巴细胞还有这个 B 淋巴细胞，这是两个免疫系统，两个免疫系统，一个就是我们说叫细胞免疫，一个体液免疫。所以通过我这么说，大家现在知道了，哎，器官就是骨髓、胸腺、扁桃体、盲肠、淋巴结、脾脏，我们的细胞呢就是我们的白细胞，我们的这个淋巴细胞。 嗯，哎，所以像这些器官呢它是容易比如说发炎的，为什么呢？是因为导致疾病的一些因素来了以后，他们得冲前，就是向前冲的， 不是 打前站的是吧？ 没错，你像那个白细胞它有一种变形能力，它本身你比如说在这个骨髓这个生成以后，它就留在血液里，留在血液里里边以后，它可以通过变形运动，它就从这个血管壁就渗到人体这个各个组织去了。 嗯， 各个组织什么意思？那我血管是在全身流的，我在不同的部位我流下来，也就相当于我在各个身体部位都安有这个警察在这里，都有了军队。 嗯， 你这个身体这一块身体代谢这些废物或者变异或者说你癌变了，我就可以杀死你。 嗯， 除非是你这个能力给弱了。 对，而且从这些器官还能够检查出很多的病症，比如说你淋巴结肿大了， 哎， 是吧？一看，那你肯定有其他一些病症，比如说有些小孩发烧了啊，这个发炎了，一看扁桃体出问题了。 淋巴结肿大是因为哪里有炎症以后，身体就调动起这个免疫系统，让它产生大量的这个淋巴这个细胞，或者它在那里啊，淋巴结那块杀死了很多致病的菌，所以我们那一块给肿大了。 是的， 它这就是一个抗炎的这个反应。 嗯，所以要让这些器官呢强大起来，那么你的正气呢可能就浓厚了。 哎， 嗯， 但是我们生活中啊，你在生气的情况下，你疲劳的情况下，你衰老的情况下，你熬夜的情况下，你我刚才说这些器官细胞的一个是活性，活性就是活跃程度，还有一个数量，还有一个工作能力，就杀伤这个能力，它都会下降。 嗯， 所以我们说养养养养养养什么呢？其实就是养这些细胞的数量、细胞的活性、细胞这个能量。 嗯， 但是你这个衰老的情况下，你身体靠你自己的这个能力不足了，这会儿什么怎么办？就是我们给大家说，哎，你可以搞一些这个补充的调理性的东西。这才有了我们说，哎，你可以用一些这个金盏花。金盏花，我们从这个分析这个辩证分析的话，我们说是补肾气的。事实上，你拿现代医学来说，它里边是大量的这个核酸、蛋白质，还有维生素，还有这个矿物质。矿物质就是铁、钠、钙、锌、镁这些啊，在代谢过程中都起着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这其实就是物质基础嘛，食疗嘛，是吧？再有就是我们说这个转移因子，转移因子，你看我刚才说的，它这个免疫细胞里面它有这个淋巴细胞，它有这个白细胞，你像这个转移因子使用了以后，它能够增强什么？增强淋巴细胞这个活性，活性就是活跃程度。另外，在这个我们这个免疫细胞里边还有一个自然杀伤细胞，叫什么 ？NK 细胞， 嗯， 代号叫 NK 细胞，其实就是自然杀伤细胞。它这个杀伤活性啊，就通过这个观察啊，通过转移因子这个作用，它能增强这个自然杀伤细胞这个活性， 嗯， 就是杀伤力特别强。那你这个正气不就强了吗？再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提升血清中免疫球蛋白。我们这个免疫球蛋白，你看有这个免疫球蛋白 G、免疫球蛋白 A、免疫球蛋白 M、免疫球蛋白 D、免疫球蛋白 E 这么五类。当然，这个 IgG 啊，就是免疫球蛋白 G 呢，是这个免疫球蛋白里边主要的这个成联，它要占到免疫球蛋白多少？75%。你像我们身体啊，一般细菌呀、啊，这个病毒颗粒进去以后，它这个就能激活这个补体系统， 就能他上去就能干掉、 嗯、 就像一个战士一样上去就把他杀了。 对， 一个生活中的现象，我们身体那个化那个脓，就是我们的吞噬细胞把这个细菌把这个吞噬完以后，它吞噬了七八个八九个细菌以后，它自己就把自己给溶解了，就是和这些细菌同归于尽了，最后变成了堆积那个脓，那个就是这个哎吞噬细胞同归于尽了， 嗯， 就是在作用。 对， 所以当你这种力量强了，那你当然抗病能力强。 嗯， 另外还有就是像什么单核细胞这个扩清功能的这个提升，巨噬细胞这个吞噬功能这个提升，吞噬力的提高，吞噬力就是说我的吞噬的数量啊，我的能力会高，还有一个吞噬指数也没有问题。当然在这里要说一下啊，就是淋巴细胞呀、啊、还有免疫细胞，它这个要发挥作用，它要被激活。 嗯， 就是说我得处在一个工作的状态我才能免疫，不是说有这些细胞你就能免疫。那你说我们为什么要用这些转移因子和原子赋能把它牵来，把它总是处在一个工作状态， 嗯， 让它数量够，让它活性足，那你的正气能不足吗？ 没错，你有不行，休眠也白搭啊，一定要激活它，有一种战斗状态。 没错、 啊、来了这个导致人身体不健康的一些因素，咱们马上给它驱除，跟它进行战斗。 通俗的讲就是、啊、你是安保人员、 嗯， 我这个给你补充的因子就是个检查队伍，我不停的检查你是不是在这站岗呢， 是 不是放哨呢，是不是在这儿哎处于这个警戒状态，你这块不行、 嗯、 那我就把你打醒，必须把你这个收拾掉，从换岗或者让你下岗，让能干的人上来。其实我们这个莲子茯苓百合千是转移因子起的作用，什么就是处于激活，处于这个数量的足，处于力量这个强，这样呢你想对抗疾病的能力它就提高了。 是的，所以呢刚才这个张主任提到的啊，无论是金蝉花还是说呢这个百合莲子芡实茯苓以及转移因子的这样的组合哈，对于我们身体正气的这种强盛是非常有帮助的哈。所以呢我们要让我们的这个身体更加健康的话，我们的这个各个器官各个组织各个细胞啊都能够更加的活跃啊，这个有力的这个数量的更多一些哈、啊、给导致疾病的一些因素呢更大的一个杀伤力啊。好了，那目前呢我们正在举行一个体验活动，无论是金蝉花还是百合莲子芡实茯苓啊，如果您是打进电话前20名的听众朋友都可以呢来感受体验，所以呢您赶快8:30之后拨打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 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 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在日常生活的养生保健维护中，我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就诊医疗用药上，解决的是疾病的症状问题，却忽略了健康的重要能量免疫力。有些人虽然重视免疫力在健康中的作用，由于缺乏免疫力的相关知识而不知道如何调节自己的免疫力。我们现在的生活是物质资源极其丰富，人均寿命也比古人长寿，可是我们的身体状况却不比以前的人好。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有些老人不仅长寿而且精力十足，有些人却因癌早逝，有些人80岁了还眼不花耳不聋，而有些人从40岁就开始每天服用药物应对慢性疾病。同样是活着，为什么人们的健康质量会有如此大的差异？说到底，不良的生活方式导致了免疫力低下，而产生不同的健康质量。在生活中，提升免疫力就可以让我们远离疾病而完全健康。如何通过保健的方式来调节我们的免疫力呢？运用中药学君臣佐使走方的理论，借以生物方法提起物转移因子为君，激活人体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从而达到调整和提高我们的免疫功能。以中药百合为臣，可补中益气，滋养强化，调节人体免疫。 以中药芡实为佐，达到固肾摄精、补脾止泻、扶正固本、滋阴壮阳的作用。以中药莲子、茯苓为食药，达到精心安神、益脾和胃、利水渗湿之功。饮用以上诸味中药入五脏之心经、肝经、脾经、肺经、肾经，补五脏之元气，共达标本兼顾之效，调节人体阴阳平衡，使人体达到阴平阳秘的健康状态。坚持长期调节应用，以达正气内存、邪不可干之目的。通过养生保健，使我们中老年人的失眠、消化能力减退、食欲不振、全身乏力、目眩、头晕、腰膝酸软、易感冒等慢性健康问题逐步走向康复。 实际上呢，您刚才说的中医的扶正啊，就是要把我们人体的一些器官啊、组织啊、细胞哈、啊，它的这个能力呢加强，使它更加的强大，对抗疾病的能力大于导致疾病的能力哈、啊。比如像骨髓呀、胸腺呀、扁桃体呀、淋巴等等，它们这些所含有的一些细胞呢，能力更加的活跃，数量更加的多，杀伤力更加的强。那我想能达到这样的地步呢，你的身体自然就健康了。 那是，其实疾病的过程啊、嗯、就是它有一个致病的因素嘛， 对， 有一个对抗疾病的因素嘛，那么决定于你发病不发病，就是我对抗疾病这种力量我大于你这个致病的力量，那就我就不会得病。 是的， 如果我这两个力量是相等的，那家大家就处于僵持状态， 嗯， 就是你也得不了病，但是我这这个 也很难好、 也很难好、 对。 如果我得病的力量大于你这个抵抗的力量，那我们就得病了。 嗯， 那你在康复的时候，就是我们在治疗疾病的时候，你当然一个是我们感觉的症状，症状是身体功能异常以后表现出来的这种感觉。那本质是什么？本质是你的相关的组织器官功能异常了，这才有了症状。要么你比如说可能我们的心电传导组织有问题，那我们可能房颤室颤、房室阻滞、应激反应，哎，这种应激综合征出现了。哎，我们的肺脏气管这有炎症了，我们就是憋闷喘痰，是吧？我们的关节总是有炎症，我们就肿胀疼痛。所以我们在控制症状的时候要扶正，这才给大家。但是你靠你自己身体，你这个力量、物质力量也不足，功能也调整不过来，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补充一些调节免疫器官的东西，激活免疫细胞的东西。那我们的转因子莲子、茯苓、百合、芡实，那我们用这个莲子、茯苓、百合、芡实这些中药啊，组成这么一个方子，来促进免疫这个器官、免疫细胞这个活性，让它的这个能力加强了，就是所谓正气强了，就容易这个恢复了慢性疾病。 所以要想战胜疾病，或者说呢想身体更加健康啊，这个自愈力也就是免疫力高低呢是一个关键啊，所以我们要提高自己的免疫力。那么刚才呢张主任也提到了哈，这个无论是金蝉花还是百合、莲子、芡实、茯苓还有转因子组成的这个茶饮，实际上对于我们的免疫力的提高是非常有作用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有体验的活动啊，大家呢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来参加体验，但是呢只是打进电话的前20名听众朋友有体验的这种可能啊，所以在8:30之后赶快来拨打我们的电话。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 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祖国医学把人体的肾脏称为先天之本，肾脏藏有先天之精，是我们人体脏腑阴阳的根本，生命之源。肾的主要功能为藏精，主生长、发育、生殖和血液代谢，主骨生髓。随着年龄的增大，由于各种慢性疾病的发生，需要长期大量的服用化学药物，伤及了肾小球的滤过膜，导致中老年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肾功能减退。临床证据表明，很多慢性疾病的发生